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王焕章拉着王泽民坐在了小花亭凉亭的围廊上，王焕章说：四弟啊，你别急啊，来，咱哥俩坐这儿，听我慢慢说。四弟啊，我开办永生斋鞋庄风风雨雨几十年，从背着包拿着伞20双30双的跑着去马店马洋市场去卖鞋，到冒着生命危险走西口去规划城，再到一把大火把永生斋烧得一干二净。你呢，宁可回大邓的庄去拜地，也让我重兴永生斋之业。眼下呢，这永生斋已经是发展壮大了，光锦市坊街总店就有200来号人了。我就常琢磨呀，这几十年的每一步啊，都是靠我四大爷和四弟的帮助和扶持，这永生斋呢才有今天。现在虽说是兵荒马乱，还当着亡国奴，可是呢也挣了不少钱。我最不应该忘记的、最感恩的就是你们父子两个人了。你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能力报恩，如今有这个能力了，也到了该报恩的时候了。所以呢，我特意的把这套房子买下来，供你和弟妹啊安享晚年之用。四弟啊，这就是我的一片赤诚之心，你就别推辞了。你呢最清楚我的脾气和秉性，就别再让我于心不安了。王焕章说着眼睛湿润了，诚恳地盯着王泽民。王泽民红着脸说：三哥，您这心意呀我领了，可是别忘了您那一大家子人还没有地方住呢。您看我三嫂子这个年岁呢一天比一天大了，还在大邓个庄住着。小嫂子呢又给您生了为仁为义为礼三个大儿子，也都渐渐的长大了。还有我那英敏英丽英秀英勤四个侄女，也都得有房子住啊。哎，这么着吧，您先把一大家子人接过来住着，等以后呢有了富裕的房子我再住也不迟。王焕章说：哎，四弟啊，四弟，你听我慢慢的跟你捋这个事儿啊。我在那个宫门口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哎，让家人呢在那儿先凑合住着，虽然说是孩子多挤了点儿，也没啥大问题。再说呀，前些日子我在扶绥泾胡同北头看上了一块地啊，嘿，这一沾绥呀、啊、就想到了绥远了。我是天生跟这个地儿有缘呢、啊、非常的亲切。 我准备在那儿啊盖三套四合院，这样一来呢，家里人呢就都够住了，把你三嫂子他们也接过去住啊，还能空出一些房子来做库房啊、存布料啊、鞋料用。哎，我现在这么一说踏实了吧？啊，你要是再推辞不要，那就等于打我的脸了。听着王焕章的一席话，王泽民热泪盈眶，双手扶着双膝，仰望天空，大声地说：苍天有眼呐，父亲，您地下有灵，一定也感受到了我三哥王焕章的感恩之心了吧。说着他望着王焕章，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啊，就知道我父亲疼你胜过我这个亲儿子。老人家在临终之前，您正在绥远创业呢，他叮嘱我别离开你焕章三哥，他的出息大于你啊，有仁义忠厚，对他呀要像对亲兄弟一样。在鞋行混的不容易，要互相帮衬着。开始啊我还真有点不以为然，可后来亲眼看着您的为人处事，我信服了父亲的教诲啊。我庆幸在这个动荡的年代有三哥的陪伴，我真是终生无憾了。王焕章也动情地说：是啊，我也记得曾厝老法师生前说过的话呀，他说感恩一切哈，坏的是他人给我的磨砺，好的是他人给我的施予。他还说人生最大的拥有就是感恩，一个人能够感恩借福，他就是人生最大的拥有者了。走，咱哥俩呢再去一趟妙应寺，为我四大爷和曾厝老法师庆祝香吧。忽然一阵微风吹来，两只花喜鹊站在坠枝的桃树杈上喳喳地叫了起来。王焕章抬头看着，心里边充满了喜悦，笑着说：子弟啊，双喜临门，吉人天相啊。又是一年的秋收时节，王焕章带着儿子王维义和小儿子王维礼来到了大邓各庄。刚到习河边上，他叫停了马车说：哎，你们两个土小子下车吧，啊，再认认咱们家门口的河，看看河里的芦苇、鸭子和鱼，嘿嘿，总在胡同里住着，非傻了不可。王维义蹲在河边，坦着身子，向河心处指着说：爸爸，快看，那儿还有两只大白鹅呢。王维礼踮着脚，抬头仰望着父亲说：爸爸，抱着我，我什么都看不见。王焕章弯腰抱起了小儿子，贴着小脸亲了一口，左手呢指着正在水中觅食的鸭群：哎呦，你这个小尾巴根子呀，爸爸可快抱不动你喽，快看快看啊，那群鸭子看没有，游得多欢实啊。王维礼拍着手欢快地喊着：哎哎，爸爸快看，那个鸭子还嘴对嘴打架呢，真好玩。傻孩子，那可不是在打架，你看那只黑色的鸭子嘴里呢那叼着一条小鱼呢，正往那个小黄鸭的嘴里边送呢，那是教他的儿子学本事呢。王焕章把王维礼的右手攥住，指着那只黑鸭子：你看啊，他教儿子多认真呢。王维礼低着头看着王焕章，调皮地说：那我是您儿子，您怎么还不教我学本事啊？你呀快点长大呀，等像你大哥二哥那样啊，哎，到那么大了就送你去学堂了，去学本事了。王焕章双手举着王维礼往上一扔，又稳稳地接住了，笑着说：嘿嘿，小尾巴根子又长肉了啊。 王卫离躺在父亲的怀里，咯咯地笑着，不行不行，再举一次真好玩。陈国清从王焕章的怀里接过了王卫离，高高的举在天上，又猛地放下来说，来来来，我抱着你，要是把你爸那个腰闪着啊，回去你妈给揍你了。吓得王维礼紧紧地搂住了陈国清的脖子，咧着小嘴说，哟，陈哥哥别扔了，我害怕我害怕。王维义呢已经跑下了河的坡了，来到了芦苇的边上，弯着腰看见芦苇丛中有一条长蛇在游着，吓得他往后退， 爸爸爸爸快来看，这河里还有蛇呢。 王焕章向芦苇那边走着，他一边走一边说，别怕别怕啊，那水蛇不咬人。你看清楚了吗？是绿色的还是棕色的呢？王威一半蹲着扭过头看着父亲说， 啊，是深棕色的，一眨眼啊就钻进那个芦苇塘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永生斋。 王焕章来到了王维义的身边，望着芦苇塘里的水波说，哦，呵呵，那就是鳝鱼了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常在塘边的泥里啊挖这个黄鳝和泥鳅啊，拿回去呢你奶奶就给我们炒着吃，可香了。有的时候呢，你爷爷把鳝鱼和泥鳅晒干了当药引子给人家治病，嗯，可见效了。王焕章弯着腰指着眼前的泥眼说，你看你看啊，这儿这儿有个泥眼，要是顺这个泥眼往下挖呀，一定能够挖出鳝鱼或者是泥鳅。王维一站起来向后退着说， 我可不敢挖，要挖出一条蛇来非把我手指头咬了不行。 王焕章笑着说，你个胆小鬼，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啊，整天光着屁股在河里泡着，别说是鳝鱼了，就是河里的水蛇呀，我都敢跟他玩啊。 陈国清左肩扛着王维礼爬上了河坡说， 三舅，咱们回家吧，维礼非要玩水，趴在那儿啊把手放在水里一个劲儿的撩，您看他这两只袖子都湿了。哎，小刀劲儿，快到家看娘去了啊。 王维章抱过了王维礼，一弯腰放在地上对陈国清说，你呀赶着马先走啊，我领着他们俩走回去。 他领着王维礼向前走着，走吧，不许再让抱着了啊，跟着你二哥咱们走回去。 跨过西河，顺着东岸往南，来到了王家大院的门楼的前面。陈国清陪着老夫人已经站在门前那儿等候着了。王维义拉着王维礼跑到老夫人身边，高兴地大叫着， 娘娘。 老夫人爱抚地摸着小哥俩的头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哎哎哎，呦，瞧我这俩乖儿子都长这么高了。王焕章盯着夫人探着头往院子里找，哎，为人呢他怎么没出来呀？夫人说，哦，在学堂念书呢，还没回来呢。 陈国清双手托着王维礼的胳膊迈过了高门槛，高声笑着说， 进院喽，嘿，你看那只大公鸡呀，多威武啊。 来到了正屋，老夫人从墙柜上拿起了一捧的花生放在了八仙桌上，招呼着小哥俩， 回来吃吧，刚炒的花生可香了，在城里啊可吃不着这么新鲜的。 谢谢娘。 王维一说着从笸箩里捧出了一把花生，转身送到了弟弟的手里，又返回抓了一把放在了自己的口袋里，拉着弟弟说， 走，哥哥带你啊到院里去看大公鸡。 老夫人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们俩，然后叮嘱着陈国清说， 国清啊，你陪他们俩去吧，那两只大公鸡可凶了，会看家护院，看见陌生人就扑，瞧着他们俩点儿啊，别让大公鸡给牵着。 陈国清把俩孩子带走了。 老夫人用笤帚扫着丈夫身上的尘土说，今儿想起回家了，城里那儿老婆孩子一大群围着，还想起来我们娘俩呀。王焕章体谅夫人的牢骚和埋怨，他岔开了话题说，哎，为人最近怎么样，都14了，明年呢送他到北平第四中学去读书吧。啊，你呢也这么大岁数了，该到城里享几年清福了。老夫人拽着王焕章把身体转了半圈，用笤帚扫着丈夫的后背说，我在这儿惯了，真要到城里去住啊，我这老身子骨还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呢。为人要是进城啊，那我得跟着十多年了，一天看不见他，我这心里就不踏实。王焕章坐在八仙桌的边上，包着花生说，抚绥姓的房子都盖好了，孩子们呢也都该搬进去住了，这次来啊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，春节前呢就搬到城里边去住啊，咱们全家呀在一起过个团圆年。老夫人将手里的笤帚向上一挥，把飞过来的苍蝇轰了一下，回过头说，哦对了，有件事啊正想跟你说呢，前几天三丫头翠娥带着咱们的孙子赵深来了，给我送来一个小皮袄和一皮褥子，怕我这老寒腿啊到了冬天再犯，让我一入冬呢就把这褥子铺上。老夫人说着打开了墙柜的盖，拿出了叠得整齐的皮袄皮褥子，打开让丈夫看。王焕章高兴地说，哦，翠娥来了，哦，那才好吗，咱这外孙子比为人小不了几岁啊，也长成大小伙子了吧。哟，那是，都好着呢，那天呢正好为人也在家，和他那个外甥可亲了，到河边上疯玩了一大圈呢，回来的时候一人一身臭汗，翠娥给他们俩烧了一大锅热水，把脱下来的脏衣服呢也都给洗了。王焕章翻着羊皮袄说，翠娥这丫头啊打小就勤快爱干净，哎呀，我这也一年多没见她了吧，哎，等闲着的时候啊叫她带着孩子啊到城里边住些日子。哎呦，你瞧这个羊毛啊，啊又软这毛又长，行，这丫头可真孝顺。夫人说，我跟翠娥说了，让她给为人找个媳妇儿，闺女给找的儿媳妇儿啊将来会跟我贴心。哎呦，你瞧你，为人这孩子刚多大呀就张罗说媳妇儿，他还念书呢。老夫人叠着羊皮袄说，念书怎么了，娶媳妇儿也不耽误念书啊，身边有个伴儿，这书啊也会念得更好。再说了，你老来得子，得让他早点成家立业，好传王家的香火啊。王焕章把老夫人叠好的皮袄和皮褥子放回了墙柜，合上了柜盖，转过身坐在八仙桌的旁边说，哎，这位人是你带大的，就随着你的心思来吧，等我回去之后呢再跟他妈念叨一声啊，跟翠娥说一定找个家庭好八字合贤惠善良的好姑娘啊，这可是咱们的掌门儿媳妇啊。老夫人笑着说，哼，用不着你提醒，我都跟翠娥叮嘱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王焕章抬起了头看着墙上的全家合影照片说，哎，等大丫头和二丫头来看你的时候啊，也跟他们俩说，叫他们俩带着那两个外孙子唐文增和刘普田一块去抚绥境吧，那儿地方大房子多都住得下，跟咱们这群孩子一块玩多亲近呢 啊等将来长大了互相也有个照应啊。正说着，王为人挎着书包走进来了，看着父亲腼腆地说，哟，爸，您回来了。 老夫人忙走过去，摘下了王为人肩上的书包，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来来来，为人呐，我正跟你爸说你呢，啊，看你俩弟弟了吗？”王为人从老夫人的手里接过了书包，转身放在墙柜上说：“哦，看见了，国清表哥呀，正带着他们俩在河边那打水漂呢。”韦礼手里攥着一把瓦片，一个劲儿地往河里扔，说什么也不跟我回来。王维章把韦仁叫到了身边，抚摸着他的头说：“让他们俩玩吧，啊，回趟老家总也稀罕不够，明儿带他们两个到庄稼地也转转，长他们大了连个高粱玉米都分不清楚。”王维仁靠在父亲的大腿上，回应着父亲的问话。不知不觉的过了半个时辰，老夫人从厨房里出来，向屋里喊着：“为人呐，你去趟河边把他们找回来，该吃饭了。”看着天黑的一天比一天早了，掌灯了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，快乐地吃着老夫人精心准备的饭菜，王家大院热闹起来。老夫人坐在旁边，幸福地享受着可爱的孩子们的嬉笑吵闹的场景。平日那操劳和牵挂的孤独的心情早已平复得无影无踪了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、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日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王焕章大度地帮助了遇到难处的乡亲，回城的路上王焕章却被日本人抓走，众人设法将他救出，王焕章死里逃生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永生斋》。 苗秀华个性鲜明，令人过目不忘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，他敢爱敢恨，爱憎分明，主持公道，仗义直言，让人尊重。他又贪恋权力，热衷于斗争，缺乏现代管理能力，却不甘寂寞，让亲人都无法忍受。小说《特别能战斗》，10月31日起，每天中午1点，欢迎您的关注。重播时间：当天23点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吴景文工团的相声演员王双福秉承家传，是目前仅存的几位能够整段演唱太平歌词的艺术家之一。王双福5岁开始上活，小小年纪一点儿也不怯场，6岁半他已经开始郑重其事地上台演出，7岁则成为了国家工会的正式演员。